禮拜三行行有段股啦，咁我先介紹下自己先，我係仙人， 我係 Mabel， 佢係個嘉賓 Suga。咁咧，我哋今晚咧，你今晚咧，如果有去我哋個 page 睇咧，Suga 就係做呢個髮型設計師嚇。係，誒唔係喎，我哋未講呢樣嘢之前咧，係要講講我哋嘅台務先。咁我哋八改咗日子，係咪八月十六啊？八月十八号我哋台庆咧就喺礼拜六，就七时公投八时入场，每位350蚊，就欢迎大家参加，可以到时嚟吹下水嘅，即系虚拟世界见得多啦，现实世界咧就未见过大家，大家可以报名咁啊，你巴拉台一年嘅台庆嚟嘅，咁啊欢迎大家参加啊，到时希望见到大家啦，都多啲人上嚟就高兴下啦，系咪？咁啊好啦，我哋入翻正题啦。咁啊，通常咧呢啲咁嘅访问嘉宾咧，都系问下，喂，你点样入行咧？ 我啊，其实系我好细个就跟妈咪出去整头啦，我就已经知道自己系好中意发型，即系做发型呢样嘢。即系我细细个已经睇人哋点样电发啊，点样做 highlight 啊，就会望到实嘅。 即系 Andy 好 in 嘅。 OK 啦，你睇我都知啦。 咁系 系 OK 嘅。咁我系会，譬如放咗学，因为咁你知细个冇而家咁好噶嘛，咁你知翻我放学啦。我系会经过啲发型屋咧，我会企喺出边玻璃望嘅。我会睇佢哋点样做。咁跟住就中学读完中学啦，跟住就同妈咪讲，我真系好想做呢行，你俾我去试啦咁咯。 咁屋企人会反对？ 超级反对。 你嗰时好细嘅。 15岁到咯， 15岁应该唔得噶，16岁先可以做咩嘛？ 做 part time 咯，系乜？ 系难揾，系以前冇咁严嘅， 系啊， 十几年前嗰阵时系冇咁严嘅， 即系好细个喎，真系 好细个，所以我屋企人系超级反对。 我哋嗰年代都系嘅，有三行啲人唔中意做，一个做戏，一个吹音、吹 D 打嗰啲咧，同埋剃头，呢三行系啲人唔中意嘅，因为我嗰阵时我哋呢行冇色优啊。好多食白粉，又烂倒又烂滚，所以就又是反对唔俾做呢行嘅。 因为在那个年代普遍的人咧，都觉得发型师是读唔到书啊，啲飞仔飞女才会去做啊， 系 咁样咯。所以因为同埋我爹哋是当差嘅，所以他是极度反对。 系 咁，同埋我觉得得你一粒女，即系点解要洗到只手烂晒，又要挨咁样咯？咁 洗到烂晒先，等你快啲发粉。 但我超好彩，我系未试过烂手噶，即系我系可以以前做砖洗头啊，搽漂粉、搽负离子膏，我唔戴手套。 咁都得？ 我冇烂过只手。 你啲咩手嚟噶，大佬？ 我冇烂过噶。 系，即系整定你做呢行。 系。 嗱，你又真系你又讲得啱啊！你咧就系、是、你跟你阿妈去整头，就见到好得意，好即系好有兴趣做呢行。我同你调转。 点解咧？ 我嗰次咧就啱啱兴男人电发。咁咧我就唔識去揾髮型屋噶嘛，嗰陣時你通常以前啊冇啲髮型屋啊，唔係好中意做男人噶嘛，因為以前打老粒多啊，有好多髮型屋係唔做男人生意嘅。咁我見我媽去嗰、那個嗰間 OK 喎，我見我媽去嗰間電髮咪去嗰間咯，大鑊。电到个非洲咁啊，即系 挛嗰啲啦， 系啦，总之 爆炸个蛋， 电完出嚟咧，去阿鲁阿图移民咧，系一定系个 visa 一定俾你，都算啦，电挛完，佢唔识咧就咁吹干，佢帮我 set 桶。 咁 啊！你谂下，电到个人挛晒，跟住咧 set 到好似阿袁秋咁嘅头，跟住咧梳嘅时候好似个法官咁出门口。我由嗰间飞鸭铺咧翻我屋企咧，其实都亦颇远下嘅。我用个零字影跑到翻去洗头， 好惨！ 洗完头之后咧， 都系挛噶， 都系挛噶。 洗完头即系唔系个法官样啊，大佬！你谂下个男人 set 到个法官咁，呢度啊咁啊有个八字音。咁嗰啲点顶啊！真系 系咪即刻想攞个盾头出嚟咧？学阿郑同学咁样 学。嗰个一吹完个头出嚟，我望下自己个样，我唔知道要点做啊嘛！嗰阵时僆仔咁啊，我谂住电啊，我见到温拿嗰啲好型噶嘛，电我顶系咪俾个师奶？ 唔系啊，你识得啊？郑霆锋太迟啦。 唔系咯，我几乎想揾，我几乎想问佢有冇架纸袋啊，扮疑犯笠住个头翻屋企，跟住第二日就要剪短晒，几辛苦留长个头发，剪短晒。咁你后屘 即系冇理由系咁嘅。咁、嗯、去第二间，去咗第二间发型屋度整整头。咁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发型师咧，同我讲喺度，佢整得靓嘅，即系系系。終於咧就揾到個識梳頭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佢又同我講話，喂，做呢行幾好嘅喎，我有咩好啊？佢容易做老細咯。你即係租個單位，自己一個人又得咁樣。以前開翻鋪唔係間房噶嘛， 以前梗係啦。 你租層二樓咁樣，係咁以裝修下，咁又可以做老，又容易做老闆。咁啊，比起呢行幾啱喎，咁啊走咗去學師啊。 同埋以前啲租金唔係好似而家咁貴啊嘛。 係啦，咁啊走咗去學師啊。 我嗰陣時都係用呢個理由去說服我阿爸阿媽嘅、嗯， 即係好容易做老闆。 即係我同佢講唔係，我同佢講話，喂，咁我叫做有門守禮啊、嗯，我就算撈唔掂，我喺天橋底10蚊。剪个发都有人嚟帮衬我啩，系咪？咁你咁冇噶，即系我觉得你人就系要有手艺咯。咁跟住佢就话：咁、都咁、你咁中意做，咪俾你试下咯。即系觉得我系拗气，但系我一做就做咗15年啦，嚟紧第16年啦，已经。 唔系，但系你系中意做呢行噶嘛？ 好中意。 唔系，其实我入咗呢行之后咧，我就觉得呢行咧太困身啦。即系虽然讲句呢个迎送生涯，冇啦咧就坐喺度等下你， 好被动咯， 系啦，好被动嘅， 系好被动，真嘅。 咁咁啊初初去学师啦，系咪？咁啊走咗去个 reware 学师，咁啊死啦！即系成嗰间铺头咧，系得我一个中意女人嘅啫，你话几危险？ 是你的处境好危 险。不是啊，是很靓仔的先人后生的时候。好危台我都相信是。 第一个仲要我不知死做了不知一 半年定咩呢那时呢多文呢就出了一条 DQJ 牛仔裤我仲要买到红色的。班死仔以为咦唔通我哋感动到佢终于由直变亂。真系大镬，嗰日真系好，日日咧都好危险啊！即系你见到啲人啲目光咧，你知嗰啲 啲兽性出晒啦， 唔系啲同志嗰啲眼光咧，即系你即系等于男人睇女咁噶嘛。哇！真系大镬，嗰间铺头我好似唔做咗9个月到，我就唔做啦。即系 但系都挨咗9个月。 咁我真系想学嘛，系、嘛？但系你嗰阵时你喺边间学先啊？ 我喺湾仔咯，喺、不过而家执咗啦，喺福临门隔篱， 系 喺嗰度学咯，好惨， 系 我觉得好惨咯，即系拗咗一个礼拜大髀啦，再拗一个礼拜长啦。 唔系，等先，等先，你解释啲俾啲观众听，点解要拗大髀？唔系以为要抽水噶啦， 系啦，拗自己 系拗自己就 系啦，因为啲人唔知乜嘢叫拗大髀， 因为嗰阵时咧，佢哋系要主张用手指头嘅肉 系 去拗头嘅， 系。 咁你咧要留指甲啦，你着条牛仔裤翻去，咁咧我拗个大髀嘅时候，系讲紧拗，我谂一日拗5个钟到咯，即系4至5个钟啦。咁佢就会睇啦，哦，你啲指甲有冇菌边，即系有冇啲蓝色嗰啲料喺度，有咧。第日再拗，拗到冇位置。 哦，即系 佢 train 你用手指头嘅肉去拗，即系帮 洗头， 系啦。 但系洗头唔系用手指甲噶嘛，大佬啊。 系啦，系用手指头。但系以前咧就有时咧都会鬼鬼祟祟剪到贴晒咁样咧，就等佢睇唔到，但系就会俾人闹咯，会俾人闹咯。 但系佢又奇怪喎，要你留指甲。 咁你唔留指甲，你点会睇到？你是不是用手指头 呢、如果你没有手指甲你不一定 不是如果你没有手指甲你都可以这样 啊。是我那次不留的因为我弹吉他嘛、不留得的嘛。即是他用这个原理就勾大髀勾了一个礼拜。 我勾了一个礼拜可能有些人快点可能有些人慢点。 即是勾到损晒那终于就可以咩啦。 不是啊跟着要勾长。 勾长。 勾蹦长。勾蹦长呢他是即系咁，你洗头你有好多方向噶嘛，你唔系永远都系咁噶嘛。 嗰啲客入到嚟见咗个女， 唔系你喺三窿，你喺三窿嗰度拗嘅，唔会俾你喺厅面拗。 猫刮咁样猫， 唔系啲客以为，佢唔系梳， 咩事啊？呢个 闯鬼， 你叫佢睇下皮肤啦，生晒线 咗。佢唔系嘅，咁你拗长咧，你就要即系要练呢啲力啦，即系向上啊，向左啊，向下咁样拗咯。 咁啊喺度拗长啊？ 系啊。 我以前咧，我以前咧，我哋以前有个我做过一个铺头，有个做 manicure 嘅咧，即系做修甲，好笑。佢唔知系咪细个做过种过嗰啲咩啊？嗰啲脑膜炎啊，佢系无端端咧，佢系不佢系咪点啊？佢冇意识嘅，佢系帮你收晒甲，突然间咁样拉下工伤。 跟住又帮你收、啊。佢系佢逢系扭膜炎嗰啲咧，佢都会咁样噶，无端端咧。 即系会做某一样嘢嘅。 系啦，要做啲冇意识嘅动作，譬如同有啲咧轻微嗰啲会同你倾下偈，突然间。咁样嘅，咁、样嘅，嗰啲脑膜炎嗰啲多咗咧，佢又奇怪啲，佢会咁。 但系拗墙冇咁样咁咩，我觉得可能拗墙个客唔会理佢咯，即系污糟咗咁样。 啊，唔系佢成日噶，佢收一次夹嚟五六次噶，初啲客初头咧，初头咧。望住我，喂，即系问系咪唔系系咪黐线嘅话，唔系啊，系咁噶，即系我解释翻俾啲客听咯。咁你 out 场咧，喂，如果冇 star room 都几戆居咁咧， 冇 star room 应该唔会要我做呢啲嘢，唔系表演俾个客睇 out 场嘅咩？ 跟住 冇冇客入啊？你间铺头啲乜嘢？ 有咩事啊？呢个 跟住到 out 完场咧 ，out 假头。 拗假头啊！ 拗假头，即系自己搵只大髀夹住个假头啦，跟住就当佢系客咁样，就开始练咯，即系要点样洗，因为你有好多个 session 咁样分咗去洗噶嘛，咁佢咪喺个假头嗰度咁样分嚟洗咯。 喂，咁你嗰间都几正统喎，你嗰间铺头都 其实佢都几严嘅，即系我自己觉得，因为佢唔系话啲乜嘢 A grade salon， 即系佢唔系话即系收你成千蚊剪头发，可能佢都系一啲中价少少，即系我谂200多元啦。但系佢都好严谨咯，佢真系好严嘅。我唔知系对我定系咩，总之系好严 系一件好事嘅。 而家谂翻系好事咯， 系而家冇噶。 但系嗰阵时系好难挨，即系你每一日翻工你就话，唉死啦，今日又拗长又唔知要拗几多个钟啊！好辛苦 你有沒有。你有冇觉得我有冇？我系咪去错地方？屌你叫我拗墙， 好想好想放弃啊！其实 日日翻到去，日日翻到 去，你好辛苦咁挨完一个礼拜拗大髀，然之后挨一个礼拜拗墙，跟住再拗假头，即系你都仲未掂到个花洒喎。 系 你都即系个师傅敢唔敢下嚟望下你啊？继续啊，咁跟住就走出去噶。 系唔系？其实系其实咧。即系唔系做呢行嗰啲唔知咧，其实做发型咧，你每做一个每做一个阶段咧，其实你都学紧嘢嘅，成日洗头都学紧嘢嘅。 其实系 你系知道个头分开几多个 section 入边，呢边系前边啊，后边系中噶嘛。 系噶， 即系其实系你要摸熟个头型咯。 系噶，同埋嗰阵时佢都会有教你嘅，即系你要嗰阵时佢已经开始要 train 你，你要摸下佢个头骨啦，即系可能每个人个头骨都唔同，你已经会开始摸。嗰阵时摸咧系。唔知为乜嘅，因为你系冇 concept， 你乜嘢都唔识。 系， 总之你叫我摸，我咪摸咯咁。咁摸完可能洗完出嚟，个师傅剪完送咗下，佢会问你咯。啊，你有冇觉得佢边啲位系有啲唔同啊？即系可能有啲人呢啲位系平嘅，有啲人可能系突出嚟嘅。佢会去问翻你呢啲嘢，睇你系咪真系有去谂过咯。 唔系佢其实咧。我哋做呢行，如果做一做師傅咧，其實要 check 頭嘅，即係初初剪咧，睇下佢呢度有冇轉啊，呢度有冇倒生啊，其實要 check 頭嘅。佢係其實問緊你呢啲，有啲人譬如呢個頸後面咧，呢度有嚿骨咧，剪嗰陣時咧，譬如產青嗰啲咧，你最一定要，如果醒目嗰啲師傅咧，就要就唔好耷低個頭剪，你剪完咧就成個頭一笪白咗嘅。啊！嗰啲觀眾，如果你有啲咁嘅問題，你摸到自己有呢個骨咧，你去俾師傅剪翻咧，就誓不低頭。佢一撳低你個頭剪法咧，你就唔使佢剪啦。一條友冇料到嘅， 可以起身。 係啊，因為剷完嗰笪白印係好肉酸嘅。係啊，跟住就咩咯？跟住就開始。 开始俾你冲水咯， 冲水即系剪完头发咁冲下啲头发水 啦，即系帮啲客人冲下啲头发水，即系训练下你揸花洒。 咁快？唔系搵啲同事咩？ 啊，唔系，系搵啲师傅先，帮铺头入边嘅人洗咗先。 系， 不过我嗰阵时唔系洗咗好多个铺头嘅人啫，我应该洗咗一。我谂洗咗两次到，佢哋就俾我冲水啦。 系， 因为我嗰阵时我都真系有落心机去练嘅，咁所以就好快佢哋就俾我冲水。我谂我冲咗两日水，跟住就俾咗个客我洗，就是、一个婆婆嚟嘅。 系， 洗完之后婆婆俾咗5元 tips 我。 咁好， 但系嗰阵时人工好奀嘅，系咪？ 我嗰阵时啱啱入行3500一个月。 哇！ 冇拆帳，乜都冇，總之就3500就 硬骨 啦， 係咯， 硬 骨啦，真係。 我講翻洗頭都好笑，我哋嗰個年代咧。啲男人咧，你知去上海铺洗头就唔系好似女人咁瞓喺度洗噶嘛，系耷低个头中个头落去咁样洗啊，洗地拖咁样， 咁嗰啲男人通常入到嚟咧，我去我个朋友嗰度帮手，就佢就开发型屋嘅，就唔系做沙龙嘅，咁我走去帮手。咁有啲男人入嚟，佢唔知道原来洗头要瞓低嘅，咁佢见到张床啊，拗头啦。点样瞓上去洗咧？咁佢又用，佢又以为又系好似上海铺嗰啲咧，咪坐低张凳啊，捂低个头咁，佢咧就唔系，佢就唔系瞓咧，都 趴喺度， 佢又趴喺度，我话抵死喎！你趴喺度，我咪照样帮你洗。跟住嗰个客咧，掹住嗰两个 pan 咧，震又攰，攰到震。跟住咧，洗个头，佢话：哇，师傅，你洗头乜咁？哇，你啲好几辛苦下嘅。我唔系好快啫，洗 好衰啊！ 跟住咧，嗰个人第二次嚟，可能俾人知道啊。跟住我叫啊，佢又想，我话：咦，今次你想点洗啊？佢话：我知啊，原来唔系趴上去噶，瞓喺度洗噶。做咩上次唔话俾我听？我以为你中意咁样洗干净啲啊嘛。仲有初初洗头咧，唔识噶嘛。你有冇洗湿过人嘅身？ 梗有啦。 你湿嘅程度系点？ 湿到落底裤啊！ 湿到落底裤咧，呢个系唔系好严重嘅啫？我系咧，你咪要垫条毛巾喺度攞，系咪？咁啊，冲呢个位咪豆高佢个头咧。我系湿到咧，直情个咦？点解裤？点解个地下有水？系嘅，我背脊一路落到我裤脚。点解嗰个男人为嗰、那个嗰、那个阿姐都好笑啊？你出声啊，大佬啊，湿到咁都唔讲。 系啊，佢啲客咧好多时都唔够胆讲噶， 系咪？ 佢会出到去静鸡鸡同个师傅讲：啊，你个洗头好似唔好得。佢唔会得我得你话噶。 系、啊， 我遇好多个都系咁。 系啊，我咦？点解？ 系啊，佢哋唔出声啊。 点解有啲水喺个地下滴？ 可能佢哋会惊嘅，即系个头喺你手上，我都系唔讲咁多嘢。 extra 嘅服务嚟嘅，帮手湿埋咧。 我系连只袜都湿埋咯， 咁啊未咁夸张。 仲有嗰个咩啊？睇下先，洗头唔系嗰阵时我去我嗱，我哋去我哋做嗰啲salon咧，就喺后面洗噶嘛。 嗯。 但系发型屋嗰啲企喺侧跟洗噶。 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咧，即系侧跟洗咧，真系攞命。如果你系一个狐仙咧，咁真系大王。 我见过有人俾人咁样投诉。 系咩？ 系啊，即系个客直情系。因为我都有做过嗰啲铺头，咁、那个男仔帮佢洗，夏天嚟嘅，咁其实系真系劲嘅嗰阵味，佢唔知道，其实佢一瞓低，跟住一开水嗰一下，个客就弹咗起身，咁跟住我哋就望晒过去啦，咁跟住个客就好大声讲，喂，你不如去喷啲止汗剂先啦，或者你有冇第二个人帮我洗啊？如果冇嘅话，我唔洗啦， 系， 跟住就冲咗去搵个师傅，我可唔可以干剪咁样？ 咪惊晕咗， 系啊，跟住咁，其实跟住个男仔就劲尴尬咁样，但系跟住个男仔之后就冇再见过佢啊，即系佢自己冇再做咯。 哦， 自己其实系真系几惨嘅，即系几尴尬嘅系，因为佢自己闻唔到啊。 唔系应该自己闻到嘅， 佢可能冇人哋闻咁公鼻，系啦系啦。咁跟住就俾人咁样，因为我哋唔会出声噶嘛，我哋当然唔会俾我头去洗啦。咁跟住个客就响场咁样讲完之后咧，跟住个男仔就头耷耷咁样翻咗入房。 其实佢 跟住第二日就系啦，跟住第二日佢就冇再翻我工。 佢如果做嗰啲后面洗嗰啲，咪冇事咯。 会好啲咯， 闻到嘅后面洗嗰啲都隔远啊嘛。 就系会闻到会闻到个口嗰阵口气味咯，你唔会闻到体味。 咁你唔会咁样喂先生咁样？ 唔系噶，有啲人好中意洗头嗰阵时控埋佢，有冇边度痕啊？ 系 即系直情系性骚扰嚟，我觉得你啲都控埋你，有冇边度痕啊？咁样会有呢啲咯。 以前我哋嗰、那个我拍住有个女仔咧，哇！嗰、那个唔系我唔系拍住，我个 friend 度帮，有时帮下手咧。嗰有个女仔又真系好，即系好多 tips 嘅。因为你知佢嗰啲胸前伟大喺侧跟洗，咁你咧你个男人嗰块度咧，你就系望到 好风景， 望住两个山峰， 只镜冇限好啊！ 你我哋嗰个年代咧 ，condition 系要收钱嘅， 嗯，啊系噶， 早期嘅 即系唔包嘅， 唔包 condition 嘅以前系，咁啊要唔要 condition 啊先生？好 都好， 乜都洗。因为嗰阵时咧，嗰、那个年代咧系洗头冇钱嘅，咁咧啲洗头咧就靠卖洗头水，落 condition， 落头皮水，总之嗰啲古灵精怪嘢咧，然后咧就你哋自己，你哋自己要，譬如你买桶 condition 翻嚟，就开到佢咧， 仲要自己俾钱买， 一比九啊，梗系啦，自己俾钱噶，你自己福利嚟噶嘛，咁啊一比九啊九呢度咧落，跟住咧好似冇落咁嘅，咁系有人就问佢。 好好好，投鼻水验嘅，哦，好好，佢次次，我真系次次啲男人都乜都落齐嘅，我点知啊咁啊，又着埋一身人低胸衫。 所以啲人不嬲都话我哋呢行咧，女仔系吃香好多。 系啊， 真嘅，我自己都觉得。 后期你估佢哋几贱咧？咁有一只护发素，有一阵柠檬味嘅。 嗯。咁用洗洁精？ 唔系啊，佢唔系用洗洁精啊，佢呢头咧就搵啲水挤落去话落护发素，跟住咧另外咧就有个有个嗰啲泵咧就有真系有嗰只护发素嘅，揿个樽咪喷到啲味啊！无本身味，但你嗰阵时冇办法，好平人工噶嘛，都几百蚊啲细路仔二三百蚊一个，冇噶咯，斋你靠嗰啲护发素啊嗰啲咧，哇，嗰女仔搵好鬼多喎，多过人工啊，佢嗰啲客 系咯，佢应该会搵好多钱。 总之一日男人入嚟间铺头咧，啲人就唔会阻佢噶啦，一定咩嘅，一定 OK 嘅，有次有一个有一个男人，哎嗱呢度讲，哇喺 Over 太开心，一阵下翻翻嚟我哋再继续。